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现在呢是四月份，已经是很多朋友开始准备安排比如说五一假期啊，或者是暑期啊出境游的行程的时间段了。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去旅游，很多的国家呀，在最近几年都出台了不少新的政策，这当中呢，有很多的利好，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重点来跟大家介绍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近期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条文的变化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啊，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发现一些长效签证的出现导致了有效期的问题啊，会让很多朋友出现一些头疼的问题，比如说护照有效期已经到了，可是签证还在有效期之内，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办新的签证呢？还是说签证要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详细的讲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朋友是五爱全球签证中心资深签证专家贾颖。你好，贾颖。 哎，主持人刘莎你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四月中。 对， 出境游的旺季很快就要来临了吧？ 其实今年从过年节后就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如果是想利用这个五一的长假期间进行出行的人，很多已经开始准备签证了。 而且这一段时间啊，其实按道理说，如果在五一之前大家还有可能能来得及出行的话，有可能还是一个价钱稍微低一点的时间段。 其实五一的节假日从这个出行成本上来说其实还好，就是它涨幅比例没有那么高，大概可能是比平时应该是在一个10%左右这样的一个浮动，主要是体现在机票上面。酒店的境外，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他们的一个旺季，所以价格就还相对是比较平稳一点。 哎，那一年当中是不是就是春节假期的时候 对最贵了？没错，春节假期是的确是最贵的时候 啊，然后几个稍微长一点的假期啊，五一啊十一也有上浮。 十一可能要明显一点，因为十一我们的那个假期会比较长，然后有些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年假，就会积累到一个十几天的一个假，所以的这段时间十几天的话，对于一些个长线出行就会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欧美啊这样的一些个地方。 贾颖啊，基本上是定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啊一些政策呀，还有相关的内容，是为什么？是因为现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了，所以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境外的机构，包括一些国家呀或者相关的使领馆，会把手续有一些调整，大多数的调整都是越来越简便了，但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就定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贾颖第一个任务还是有一些政策啊，有一些法律法规有变化，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对。 第二就要说到了现在的签证也好，还有这个护照也好，这有效期到了该怎么办？怎么能够更简单的去让大家处理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两个任务。政策法规咱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我觉得先从欧洲开始吧，因为我们之前一些个免签也好，落地签也好，可能多数集中在一些个亚洲或者一些个海岛的一些个国家，大家经常去说什么时候能更多一些个欧洲的国家对我们也有这样比较好的一些个政策。那么其实从去年年底的波黑到今年现在年初刚刚三月份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宣布的一些个政策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个比较好的利好了。 没错，刚才提到了 这个阿尔巴尼亚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3月21号，阿尔巴尼亚政府宣布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旅游旺季免签。大家注意一下啊，重点时间是2018年的4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中国等9国持普通护照公民可以免签入境阿尔巴尼亚，停留期不超过90天。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免签来了。 对，这个还是比较实在的一个免签，当然它是针对旅游旺季。其实就像刚才刘莎有说到的，各国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进入到自己的国家，开始从签证上面着手去做一些个想法了。那么阿尔巴尼亚的话是在4月1日到10月31号期间，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不要搞错了。如果说您不在这个时间内前往阿尔巴尼亚进行旅行的话，您还是需要正常办理签证的。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其实阿尔巴尼亚对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免签。它这个有条件的免签是什么呢？是如果我们持多次的申根的往返签证，或者是持美国、英国只要在有效期内的这个签证，也可以免签入境阿尔巴尼亚停留90天。所以就是说在非旺季的时候，如果您有我上述说到的这些国家的签证，你也可以不用办理这个国家的签证了。 哎，我们刚才这说到的是啊，已经免签了，那么还有一个啊，应该正在落实当中，这就说的是马其顿的一个消息。那么谈到了马其顿政府通过了马其顿与中国互免持普通护照公民的签证的提案，并且表示将很快与中国签署互免的协议。那么估计啊，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在今年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呢？ 我觉得应该基本上可能年中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现在其实马其顿也是属于位于这个巴尔干半岛，而巴尔干半岛这个临近的很多一些国家，比如像塞尔维亚、波黑，都和我们已经签署了这个互免签证，有些已经执行，有些的话还是在这个它的这个走这个流程当中，比如说波黑，那么都是基本上属于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还可以期待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个媒体的一个报道。如果说已经执行了，那么大家就可以直接买机票直接前往了。 刚才我们说到的，不论是阿尔巴尼亚也好，还是马其顿，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我们去的并不是很多次， 对， 那多次的也有。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马来西亚的电子免签证设施将从2018年的1月1号到2018年的12月31号提供给居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澳门持有中国护照的旅客。有点觉得绕啊，怎么去理解啊，贾颖？ 是这样子，其实这里面有两个点，可能我跟大家要解释一下。第一个是马来西亚电子免签证是什么？它在英文的话是一个 entry 签证，因为大家很多去过马来西亚的人都知道，马来西亚是有电子签，它那个电子签叫 e-visa。那这个 entry 和 e-visa 有什么区别？那么我就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因为 entry 就等同于免签，但是就是它并不是说像我们去有些国家说你完全所有的手续不需要办了，你直接买着机票就可以出行了。它这个免签证的 entry 类别的话，你还需要通过它的这个移民局的网站做相应的一些个申请，但是它的这个申请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就做一个登记，登记好以后他立即这个签证就可以出来了。所以的话看似好像还要签，但实际上来讲他跟免签就差别不是很大了。对、对，他是这样子。 总归也是让大家越来越方便了。 对，没错。但是的话呢，对于这个签证的一个类别来讲，它是有一些个限制的。首先的话呢，它的限制以前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去年，就是它只限于是居住在中国地区的。然后的话呢，但是今年的话它已经放开弯到我们的这个港澳地区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长期居住在港澳地区也是可以从那边直接的往返的，是可以。 以前呢仅仅是内地，现在呢港澳也添加上了。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这个类别它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们的往返的航程必须是直达的这个航班，比如说我们是从北京飞到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或者香港或者澳门直接飞到吉隆坡，这个是可以。中间的话呢只能是通过从新加坡、泰国、文莱进行转机的这样的航线。 如果你要是从其他的航线的话，这个签证类别是不能用的。 哎呀，马来西亚这个呀还是有点绕。 对， 就是告诉大家有一条啊，马来西亚的签证其实也挺好办的，如果您实在绕不开的话，那么您就还是办一签证，可能对于您来说旅途的选择会更多，也会更便捷。 没错，其实前段时间，就大家一定还真的要明白，因为前些日子有一个身边的朋友，他就是买了一个这个给家里老人买了一套机票航班去度假的。他这个航班是什么呢？是从北京飞到吉隆坡，吉隆坡呢又飞到热浪岛。我们知道吉隆坡、热浪岛都属于在马来西亚。然后他回程他怎么走呢？从热浪岛经吉隆坡转机飞到巴厘岛，就是他去两个地方玩，又去到印尼了。然后他印尼的话，巴厘岛再转机从吉隆坡回北京。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印尼啊，它不在这个新加坡、泰国和文莱这三个国家属于这个逗留转机的这个范围内，所以他这个签证做的是这个entry 签证，实际上是不能顺利出行的。 也就是说，他去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对。 等你回来的时候。 对，没错。所以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小的陷阱，就是大家可能对政策如果完全不理解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误。所以的话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可能去马来西亚还是挺多的。对， 所以我们节目也会定期请贾颖啊给大家解读这些政策。不是说这些政策不好，确实是有的时候一个字您没弄清楚，您要么呢出去不了。我觉得出去不了也比啊出去完了回来 不了 的。我们的节目呀就是给大家来提醒，刚才我们说到马来西亚，其实关于马来西亚还有好多的大家要注意的内容呢，贾颖继续来说一说吧。 好的。然后刚才因为我们说到 entry， 这个 entry 它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我们的游客只三个月内，这三个月内只能申请一次这个类别的签证，就是不能，就是它过期了你不能马上在三个月内再次申请。 我觉得我现在想来想去，我还是就做一个正式的签证的申请吧。 对，那然后我们发现好像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就是 entry 怎么这么不靠谱，那我去马来西亚办哪种签证比较靠谱一点，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要介绍一下了。 马来西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有落地签对吧？ 它不是落地签，它是说有120小时的一个过境的一个落地签免签的一个政策。对，就是说你要前往第三国你可以用到这个政策，但如果说你就是去到马来西亚，那么这个政策其实又不太适用于你。 好， 对， 又是一个坑，大家注意，落地签应该原则上也不太好使。我们从头来捋一下，贾颖。 其实我们现在再说回来到马来西亚怎么样子是比较稳妥的，其实有两个方法来说是比较稳妥一点。一个的话就是它的 e-visa， 就是真正的电子签。这个电子签也是通过移民局的网站来申请，它的申请的出签的速度大概是1到3个工作日。但是在它申请的时候有一点您特别要注意，就是您在它的在线提交的这个机票订单上面一定是要您已经付费过的真实的出票的这样的机票，而不是简单的一个预订单而没有付费的这种。 问题就又来了啊！如果呢，我想去这个马来西亚，但是呢，马来西亚的这样的签证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呢？别我这头都交完钱买完机票了。回家他过不了，那我机票钱白花了。 没错没错，的确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像这种 e-visa 它是存在一定的拒签风险的。 对啊， 而且我们也发现有移民局要求去到使馆进行面试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是时间那么紧张，就是来不及去办我们正式的说贴在护照上的纸签，那么来申请 e-visa 的话，如果有时间，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通过旅行社来办理我们的这种纸签贴在这个护照上面的，因为那个它相对来说出现意外情况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哎，也就是说最普通最常规的这种啊签证。可是又有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啊！如果我是跟团旅行去马来西亚的话还好，旅行团可以给我办。但如果我是自由行，那我自己没有跟团，那我怎么去办这种标准的纸签的签证呢？ 这个您只需要找到这个领馆指定的旅行社或一般的代办机构，都是可以帮您来做这种自由行的个人旅游签证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资深签证专家贾颖，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签证的政策的变化，以及您的签证呀，以及您的护照，如果是有效期到了、坏到了或者过期了，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刚才呢是谈到了几条签证的变化，我们说到了有阿尔巴尼亚以及马其顿，还有马来西亚。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很多朋友啊都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个事儿，就是欧盟将简化申根签证手续，延长多次签证有效期，这有效期延长到1到5年。其实谈到了申根签证啊，它有的时候就给10天或者20天或者30天的这样的一个很短的有效期，其实是很多朋友啊一个心头的痛，是为什么呢？ 欧盟其实它是这样子，我们先说申根国家啊，申根国家其实它有20几个国家，所以它每个国家的话，它都会有自己相应的一些个倾向性也好，或者是要求也好，所以在执行统一上来讲，就会有相对一定的可能，就是互相的一些个，不太好融合的东西吧。所以的话呢，在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申请法国可以拿到1到5年，就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很少发现说其他的国家也可以拿到。那么这个其他的国家呢，可能是不是有一定的意见，这个都很难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申根的国家，一旦你有其他国家，那么一旦你有其中一国，其他国家你都是可以在这个有效期内自由来进行出行的。 没错，刚才说到了有的有效期很短，而申根签证其实也是需要你已经订好了机票和旅店了。那很多朋友就说我这就15天，拿到了以后就得赶紧去，要不然我那些等着的已经交完钱的项目就该浪费了，所以很紧张。这一次延长确实让很多朋友觉得挺高兴的。 对，他这次其实是这样的，这是他这个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案，因为他们这个申根签证这个欧盟这个签证政策来讲，可能有很多年，他们从10年开始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的话实际上这个从旅行来讲，从这个全球的这安全角度也讲来讲的话，包括移民的一些个问题，其实都整个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了，所以这次他们可能也考虑来改善这样的一个签证的一个体系。从几个方面吧，他们一个方面的话呢，可能要就是希望是能够简化这个申根签证这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包括从这个有效期上面呀，从准备签证材料上面呀，都会有一些个变化。大家都知道，就像刚才刘莎说到的，就是我们申请很多的这个申根签证的话，比如我们申请1到10号，他可能就给我们1到10号， 就是。 但是我出签以后发现我这1到10号的机票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价格太贵了，我想改到1到11号。但这签证完全是不支持的，所以他这次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望可能把这个签证有效期啊，可能提高，就是比如说可能会他们希望是能给到6个月，但是具体我们也要看到最后他们这个政策执行的时候，看看能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同时的话，他们也是想要就是统一这个有效期比较长的这个签证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就是最短的话可能是6个月，最长的话是不超过5年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这个签证的这个出签时间，他们可能也是想规范到10个工作日左右这样的一个样子。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他的手续简化了，然后呢出签的时间呢也缩短了，很多的一些使领馆啊，一旦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啊，他们那个签证费用啊就紧接有变化。那么我就来问一下，这个申根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以后，那他的费用有没有变化呢？ 他们这次提出的改革方案里面，其中包括这个签证费的上涨。这个签证费以前大家都知道是60欧元，他们计划是提到80欧元，当然最后这个政策是都通过哪几项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的话大家心里可能也可以做个小的一个准备。现在60欧元，然后我们现在真正去提交我们签证的话，大家都知道很多国家都是通过一个叫签证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服务机构，那么一般来说这个签证中心还要收取我们一定的服务费，所以 现在来讲是60欧元的时候，我们现在差不多申请一个申根的签证大概的费用应该是在650到700左右，这个区间。那么如果是涨到80欧元的话，大概应该是要涨大概不到200元人民币吧，差不多。 也就是说虽然涨了，但是幅度还不是很大，还是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吧，毕竟时间延长了。 对，如果时间延长了，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合算的。 对啊，您从以前的10天15天现在变成最短6个月，最长到5年，我觉得大家呢能够省好几次的这个倒腾，而这个费用呢也能够节省下来了。 对， 还有啊，据说以后申根会有电子签是吗？ 他们也是在提案这样子，也是希望看看能不能去，就是也增加这个电子签。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个比如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是可以在网上申请的，包括像加拿大，它也是可以网签，但是它贴纸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护照寄到签证中心。它的好处就在于，你申请这个国家的时候，你的护照是在自己手里的。那么你如果说还有其他一些个出行，有包括有一些个商务人士可能要经常出差，它是并不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申根它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了。现在其实我们申请申根，大家就是可能都知道，就是它是从2015年10月份以后，都需要做一个这个指纹的一个识别一个录入，其实它是从安全的角度来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这个录入以后59个月它是有效的，所以在这个未来的59个月内，如果你再申请申根，原则上你是不需要再次录取指纹。但我觉得，针对这一部分已经录过指纹的这个申请者，我倒是觉得如果是有电子签的话是非常便捷的。 哎，我们特别期待啊，长效期的申根签证能够很快的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请教贾颖这样的签证专家了，就是你认为如果一旦啊申根出现了比如6个月到5年的这样的长效期的申根的签证啊，问题就来了，如果申根真给了你5年签证啊，如果说你这个护照它还有5年到期那还好，如果你这护照它只有1年就到期了，那这个5年的申根签证啊，它是能跟着这个旧护照啊一起换了新护照再用，还是说只要你换护照就得重新再申请啊？请你预测一下将来会出现哪种形式啊？ 目前来说的话，它的新旧护照是可以一起来使用的，只要是你旧护照换发的时候，你的那个签证页没有损坏，只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封皮可能一般情况下都会剪一个角嘛，签证页只要是不损坏都是可以一同用的。但是至于说以后是不是它要比如说要求做一些个什么签证转移啊，或者一些个什么在线的一些个登记记录啊，这个我们可能不是太清楚，那么暂时来讲都还是比较方便的。 哎，也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国家给你发签证的时候，他要看到你的护照的有效期，如果你护照就剩1年了，那人家这个签证啊可能能发给你5年，但是护照只剩1年也就发给你1年了，所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 对，比如像加拿大就是这种情况，就比较不划算。 下面关于新西兰的好消息来了，从2018年的2月19号开始啊，新西兰移民局发布了重大的利好，新西兰在线签证系统全面支持家庭还有组织的网上递签，到底有多好呢？听贾颖详细解释。 是这样子，其实新西兰的电子签的话是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在线的话就已经开始可以申请了。那申请以后我们申请的也比较多，然后呢也发现它还真的是挺便捷的。一方面的话是大家不用再跑到签证中心了，不需要把护照原件给到留到签证中心，在家里的话你就可以在线申请。而且的话呢，我们交到签证中心的话还要给签证中心一部分的这个服务费。大概的话，新西兰之前交到签证中心申请的费用是在一千多一点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通过移民局的网站直接申请，它免掉服务费以后，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费用是在不到800元。对，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也就是说，省事儿了，而且费用也降低了。 没错，没错。 但是据我所知啊，有一些网签啊，和你去面签啊，跟你签证的那结果不一样。那新西兰的这个网签和面签这个时长啊是不是一样的，条件是不是一样的呢？ 是这样，先说时长的问题。其实我们送到签证中心大概基本上是在7个工作日左右出签，有些个别人的话可能会稍微延长一点。 嗯， 那么网签我们现在发现最快的话有1-2个工作日就出签的，所以他如果说申请者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他的出签速度其实并没有受影响的。但是我们也遇到过有一些个案，就是递送以后比如2周没有出签，那么也可以给移民局发邮件进行一些催签，他们一般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回复的。 嗯， 这是从这个我们申请的这个时间的角度来说。再一个的话，很多人可能都会问到，就是关心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去这个在网上申请，和我去签证中心申请，是不是在网上申请拒签风险会比较高啊？ 对 啊，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嘀咕的一点啊。那么其实签证中心呢，我们申请的时候其实也是看不到签证官的，是首先第一点，它只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机构，帮你收集你的材料。但是有一点它会比较好，就是签证中心啊，可能会大概会帮你看一下材料。对，但是如果是那个网签来讲，就需要可能申请人英文条件是要好一点的，就是他至少能懂你在线的话那些要求你递交的东西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网签比较适合就是有过这些出境记录签证申请经验的这个人士来进行申请，它是比较便捷的。通过现在的出签率来讲，我倒没太觉得说通过网签的出签率就拒签的风险有特别特别高，倒真的还没有。而且网签同样，如果比如说签证的这边移民局对你有一些疑问的话，他们一样会委托到这边中国驻新西兰的新西兰驻中国的这个使馆相应的一些个官员进行电话调查，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倒觉得新西兰网签还是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嗯， 新西兰网签啊，对这个家庭的人数有没有限制？还有这个网签的最长的期限能给到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 嗯，这次是这样的，这次2月19号这个新的政策是什么呢？什么叫这个家庭签？我们以前的话其实送到签证中心它是有家庭签的，家庭签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带着孩子，孩子是20周岁以下，最多可以带2个20周岁以下的孩子。那这个时候作为家庭来进行申请的时候，只要你能证明你们的亲属关系，那么他只收一个签证费，就是我刚才说的1000多，也就是1000多能申请到4个人的签证。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去年的这个新西兰的网签当时就是说可以申请的时候，但是没有开放这个家庭团组签证。所以当时我是也是说建议，如果是大家是家庭来申请的话，还是去到签证中心去递送，这样子会比较划算一点。那么现在来讲的话，2月19号现在已经可以在网上也递交这样的一个申请了，那么也只收不到800元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去新西兰，在签证的出行的成本上来讲，我们是非常划算的。对， 降了太多的费用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说它划算在哪里，就是新西兰的签证的有效期，它最长现在能给到5年的有效期。最少一般来说现在拿到比较多的也有2年。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统计，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给5年，有的人给2年。多多少少和刚才刘莎提到我们说的那个前面那个护照有效期还是有点关系的。对，如果护照有效期啊，你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拿到5年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概率是高一点。但是这个是非官方的，我们也是在摸索它这样的一个规律了。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签证专家贾颖，和大家来聊一聊啊签证方面的一些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走过来。

有两个有效期，一个呢是您签证的有效期，再有一个呢是您的这个护照的有效期。不论是哪个有效期到期了，您恐怕都不能顺利出行。那到底有哪些的经常出现的问题会发生呢？接下来贾颖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嗯，好的。其实我们先说一下护照有效期吧，因为马上出行了，大家可能真的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护照有效期是不是已经到了。就即使上它上面可能还有有效的签证，那是不是你在出行上来讲的话就真的没有问题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护照的有效期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么一个醒呢？并不是说您的护照到期了或者说过期了您就不能使，因为很多的签证都有一条是要求您必须在您的护照有效期6个月以外您才能使用，也就是还有半年您护照到期了，您这护照也不能用了，也不能够顺利出行了。 嗯，对，我觉得听众朋友有的可能就开始晕了，哎，我的护照到底能不能出行呢？6个月内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我举了一些个例子，其实大家就会比较明白了。首先的话，先说我们的护照有效期，我们的护照有效期办理签证的时候，一般各个国家都是要求我们的护照距离你出行的那个时间还有6个月的时间，一般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最近发现有些个深根的一些个国家，它是说到你出行的时间有3个月。他也是可以在提交签证的时候他是接受的，就是你护照到期还有3个多月，就是对于你出行那个时间啊，3个月他也是接受的。但是这个问题又来了，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出境的时候，我们的边防一般也是要求到你回程的时候你这个护照还有6个月有效期。 对啊， 那我能不能出去这又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签证是一方面，那么出境又是一方面。首先我们说签证先看各个使领馆的一个规定，是3个月是6个月也好，你按照要求去来申请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边防这边。边防这边是这样子，就是说最好的话您这边和航空公司去确认一下。一般来讲航空公司如果说这个时间它可以给您换登机牌，那原则上来说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航空公司说我建议你换发护照，那这个时候我也建议您是换发护照以后再申请再出行。 也就是说大家呀，保证这个护照上有最短的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期限啊，是最保险的。 没错， 我们有的时候非得要追求那2-3个月，可能您这么一追求就弄得您出也出不去，是回也回不来的。 对，它是有一定风险的，的确是有一定风险的。对， 还有一种情况其实也有朋友会发现啊，这情况真挺尴尬的。我们也检查了日期了，还有3年才到期呢，这护照啊签证都没问题，但是突然发现没有地儿盖章了，签证页没有了，那怎么办呀？ 是这样子，首先我们申请签证的时候一般都要求你至少还有2个空白页，这个时候是可以申请签证的。您属您的护照这2个空白页一般要求是连续的2个空白页，很多国家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在我们出行的时候，以前的话我们就遇到过有游客入境到南非，然后他的这个护照空白页，因为他签证是早就有的，就是还在有效期内，所以他不存在办签证的问题，他就直接飞过去的。大部分人认为我护照有效期也在，然后我签证上面也有，那入境没问题了吧应该。但是他在入境的时候发现问题，他的那个护照没有任何的空白页，没有地方盖章了， 已经飞到了是吗？ 对，已经飞到了。然后的话他遇到了就是拒绝入境的这种情况，所以有很多这种小的细节大家真的还是要注意的。 我觉得这位游客啊飞到了那只能再回来了。其实还有更惨的游客，已经飞到了，已经入境了，但是中间护照丢了在境外啊，大家注意护照丢了。 对，这个就是比较悲催的。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大家出行的话给了一个小提示，出行之前把自己的护照和自己护照上面你前往这些国家的这个签证您留一个底 啊， 手机拍照也可以，或者说您可以提前复印一份都可以。这个呢是避免什么呢？就是避免刚才我们说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很大意或者遇到这些个小偷把我们的护照如果偷了的话，我们在境外该怎么办。首先第一点，发现护照丢失先要报警。报警以后的话一般警察局都会给我们有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您一定要留好。然后的话呢去到我们这个最距离您最近的我们的中国驻这些国家的这个使领馆进行我们的这个护照的换发。有一些的 话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等到是拿到护照，但是大部分的话都是拿这样相关的这个证明去换到我们的叫一个叫旅行证，这个东西的话也是可以回国的、回国以后的话，您拿着您当时警察局这些个说明，然后到我们的出入境管理局去进行护照的一个补发，就是这样，是一个大概就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嗯，就惨就惨在有的朋友啊、他没有提前做这准备，他护照就是丢了、那这个时候能够办刚才说到的这个旅行证吗？ 也可以，但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就是说要留一下呢，因为我们去到我们的这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时候，他会要求你提供一些你相关的身份的证明、如果说您有这些东西，那么在办理你的这个手续的时候是可以加快的。那如果说没有，他这边可能要和这个国内你的这个相关的出入境管理局来核实您的身份，这个可能会影响一些速度。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说到了、现在呢针对我们国家的游客啊，很多国家的这个政策都有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利好，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利好就是现在的签证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以往可能只有三天五天十天八天的，现在呢三个月五个月甚至还有十年八年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长效的签证，而这样的一些长效签证也非常容易出问题。接下来啊，贾颖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哪些问题是经常会出现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避免呢？ 首先先说一下我们现在大体有长效签证的一些国家，那么申根可能以法国为主，因为法国基本上会给有效期比较长的话，可能能最多给到五年。 哎，这是五年的了。 那然后的话，像新西兰，刚才我们也有讲到，现在最多也可能拿到五年。另外的话，日本有可能拿到三年或者五年，这都是很就是大家都比较普遍了。那么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以色列。阿根廷这都可以最多拿到十年，好像去年还有巴西也可以最多拿到五年，就是还是挺多的了，而且的话涉及到很多州了，我们会发现。 我们还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签证的有效期限都比你那护照的有效期限要长。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子。我们先说一些这些签证在使用上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很多人认为我拿了有效期比较长的一个签证，那么我在有效期内去这个国家就待着呗。就是 对啊， 没限制。 我有签证啊，我可以在那儿合法的待着呀。 对，然后呢就有人待的时间过长了，然后可能下次入境的时候就发现你的签证可能被吊销了。 哎，你刚才这么一说过长，我还真想起来了，很多的签证上面都有说你拿到的是比如说十年多次往返，但是每一次停留时间是多长时间多长时间。 很多国家有一些现在是没有标注的 啊， 它是入境的时候在境外的这个海关这边它会给你敲，比如说美国就是这样子，你入境的时候是那面会有一个章，那个章的话会写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是旅行，他可以写个 B1 或者 B2、那然后他上面会给你写，就有的是章上面就是你能看得出来，有的就是真的就是手写，我遇到过那个就是那边的这个海关人员就是写的那个字你真的都不认识，我觉得就是我要靠猜的。 那原则上啊，如果我拿到了十年的多次往返的美国的签证、我最长一次在美国能多长时间，还是说这个是在你入境的时候人家给你多长时间你就多长时间？ 没错，入境的时候给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入境的时候最长会给到六个月、最长。但是的话我们还会有发现，就是有些个游客就是我真的比如他真待了六个月了，过段时间他又去，没有隔多长时间他又去，那这个时候他会发现他被拒绝入境了。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美国签证这一年他是从你这个入境的那个时间开始算，它不是按自然年来算啊，从你入境那天开始算，一年内你又不能超过180天，但是这个政策可能是在我们签证上根本就看不到的。对，所以像这种东西如果说您有这种可能是就需要停留比较长的这种情况的话，您一定要提前了解的。 是像美国有规定从你入境开始那一天开始算这个年、一年当中啊不能超过180天、那么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哪些国家有类似的规定，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 其实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有规定的，只不过有一些可能并不是这么明细，有些是真的是 大家就是入境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比如像美国、像加拿大，这都是这样的一个要求，一年内的话一般都是不超过180天的。 嗯， 那么像是比如说是日本的话呢，可能我们拿到5年的话，它单次停留的话是90天。 对， 它并没有说180天的一个限制，但是的话，如果你频繁的长期居留的话，在你下次入境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旅行签证。 对， 你的这个签证当时申请的目的，你是不是有隐瞒？所以，如果他一旦发现你隐瞒，他一样也可以拒绝你的入境。 嗯、 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有相应的这些个要求的。申根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是180天内不得超过90天。所以的话，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签的签证全部都是旅行签证，旅行是以旅游为目的的。那么其他的，如果是长期居留啊什么这些的话，您看一下，您应该申请相应类别的其他类别的签证。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签证专家贾颖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签证还有护照的一些情况。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效期限啊，正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家呢，对中国公民实行了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越来越长的有效签证期就出现了，而这样长的有效签证期确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便。那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贾颖的介绍。我们看到一份签证的这个使用期限啊，不能仅仅的就关注那签证上面盖的那个章的日期，要关注的是您的护照还有多长时间，另外呢还有就是您已经去了这个国家总共有多长时间，还有这个国家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规定，另外您本人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至少不能够引起在出入境的时候工作人员的一个怀疑。那么不管您到不到期，如果他怀疑您，那么他们就有权利也有可能拒绝您入境。 没错没错，是这样。另外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要问的问题就是，我换完了护照，我之前的签证是不是都还能用，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美国比如新旧护照是可以一起用的。 嗯， 那么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些国家。首先先说美国，它是不用签证转移的，新旧护照是可以一起来用的。 一定要加一句话，就是您的旧的护照的那张签证页不能够有破损，因为我们在换新护照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剪的处理，不要把您那张签证页给剪了。 对，但是美国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去美国之前都要做有一个叫 EVUS 的一个信息更新。 嗯， 那这个信息更新做一次的话基本上是它是2年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期。其实我们做完以后那个页面打开以后，它都会告诉你这个 EVUS 到什么时候到期，基本都是2年。但是如果说您换发护照了，您之前的 EVUS 是用以前的旧护照的护照号来进行做的话，那么在你换发护照以后，您需要重新，不管那个之前的那个到没到期啊，您都需要用重新的新的护照号做一下 EVUS。 所以在美国要有一个这样的程序，不仅是签证护照还有这个 EVUS 的问题要注意一下。 没错，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旧护照到期了，那么在旧护照上面的签证能不能接着使用？刚才重点谈到的美国，接下来的国家是哪一个呢？ 加拿大。我们接下来说加拿大。加拿大它是以前很早加拿大有一个签证转移，因为有很多朋友他知道这个签证转移，现在可能说就是我现在还能不能做签证转移。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签证中心已经关闭了签证转移的这项服务。那么也就是说您可以提新就是持新旧护照一起来入境加拿大。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在入境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有个案遇到问题了。所以签证中心这边包括使领馆，它其实是建议说如果说您换发的新的护照，你可以重新申请你的加拿大签证。就是但是有的人就说，我旧护照的签证可能还好久到期呢，我可能只是因为护照页不够了我才 我才要换的这个新护照，那我是不是要，就是这个就看您自己怎么来那个就是来衡量这个事儿。大部分来说啊，就是正常入境是占主体的，就是个案的话，那种产生没入境的这种情况的话，是的确是个案的这种情况。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加拿大，其实啊，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签证期的，不仅仅有美国、加拿大，现在新西兰也有了，澳大利亚也有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新西兰的话，大家要注意，它是需要做签证转移的， 五年的。 对，需要做签证转移。签证转移的时候只需要其实提供您的新旧护照，还有您的这个以前的旧的这个签证页，然后再填一个这个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表格，递交到这个签证中心就可以了。速度也比较快，一般的话一周左右差不多就可以出来。它的费用我不太确切，但是它比签证费要便宜，大概几百块钱。所以的话大家注意一下，新西兰现在最好还是做一下转移。澳大利亚以前它也其实也有这个签证转移的这样服务，但是呢如果不转移的话呢，现在也可以用，但是我个人我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使领馆有签证转移服务的话，我还是会去做一下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太贵，心里踏实一点。 刚才说到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那么新加坡也是很多的中国游客特别青睐的一个地方。 对， 那新加坡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新加坡也是这样子，也是要做这个签证转移的。当然如果说你就是有一些个可能旅行社，因为它都是这个新加坡签证都是领馆指定的旅行社来办理，有些旅行社可能觉得签证转移的手续太繁琐，它也有旅行社建议你重新来办理签证，那么在实际过程当中倒是也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您在填这个您签证的一些表格的时候，就如实告诉一下这个旅行社，您是之前这个签证的话，在旧护照上还是有效签证的，您这种情况他怎么建议您来办比较好，您和这个指定旅行社来沟通一下，然后您选择一种方式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说到的啊，申根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如果将来申根统一，我们指的不仅仅是法国啊，申根统一给六个月到五年的这样的一个签证之后，那申根签证它用不用转移呢？ 应该是不用的，目前来看反正是不用的，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 还有比较长效的啊签证，虽然很多朋友都拿不到，这就是英国的长效签证，我们该怎么处理 啊？英国现在其实最长期就是最短现在基本上都会给到两年，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你可以申请十年，但十年的费用比较高，可能很少有人。那两年的签证如果换发这个护照的话，新旧护照是可以一起用的，当然你也可以去申请这个转移，但是它那个转移费用比较高。而在新旧护照同时使用上来讲，我们现在就是从反馈来说倒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您可以转可以不转，英国是这样子。 比较长效的签证还有以色列，现在也是十年的签证了。 对，但是以色列的话它就不像刚才我讲到那些国家那么看着这么好，就是他如果说一旦是你换发护照的话，你原来旧护照上面的十年签证一并的话就失效了，所以你需要通过新的护照重新申请这个国家签证。 所以要办以色列的签证的话，如果您办十年的话，最好是您先把您的那个 有效期护照有效期长一点， 对 吧？ 先看一下这一个情况再去办理。那现在阿根廷也是有十年的签证了，那阿根廷的情况怎么样？ 对，阿根廷是这样子，它新旧护照原则上来说是可以一起用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阿根廷包括南美洲的话，巴西，刚才我说巴西最长有五年，它也是可以新旧护照一起用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南美，也说到了欧洲，其实也说到了像澳大利亚呀、新西兰等等。那现在回到亚洲啊，亚洲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办了有三年或者五年的日本签证。 对，日本签证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只要是大家新旧护照一起来用就可以了。出境的时候您两本护照绑在一起，然后签证官这边的话，我们的边防会检查你之前前一本旧的护照上面的签证页，会核对一下你是不是由那本护照进行来转发的，然后都是正常出境的。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啊，今天的重点呢有两个。第一个呢说到的呀是现在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大家要注意了。第二就提醒您这个签证或者是您的护照啊有效期。那关于这两方面的内容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呢？ 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我们进行这个护照的这个换发的时候，办理的时候，很多人现在都是选择比如说是到出入境的网上去进行预约来办理。出入境的这个网上预约办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填表，会让你选择你是这个持证换发呀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它有很多选项，它有持证换发还有补发，就大家千万不要选错了，我们就属于这个持证换发、 哦、 对，我们的之前的旧护照是存在的，因为补发是哪种情况，基本上是针对于说我们以前的护照是丢失的、 嗯、 但如果说您是报护照丢失来办理这个新的护照的话，那原则上来说您之前那本旧护照的签证是一并跟着丢失而丢失。 嗯 嗯，大家这点一定要注意。 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提醒，其实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希望您旅途顺利。 嗯，没错。 感谢资深签证专家贾颖的详细介绍，关于签证还有有效期的内容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下面还要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中国古建筑的一些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很藏见你的不明亮，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中药海狗鞭，配以人参、阴阳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地道药材，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上市23年来以抗疲劳延缓衰老著称，适用于易疲劳的人群，服四世同堂，找回年轻的你。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好消息，四世同堂为庆祝五一佳节，同时庆祝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上市23周年，特定于2018年4月20至30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庆五一四世同堂优惠活动，在此优惠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产品赠送，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78778。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